朝鲜之声广播电台，各位听众，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，题目是《徒劳可笑的行为》。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。美国又显露出了对朝政策的丑恶面目。不久前，美国决定每年给那些在东南亚地区支援脱北者的非政府团体提供20万到55万美元的补助金。朝鲜在前所未有的核威慑和经济施压之中，也以万里马速度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。目前，美国为朝鲜的惊人现实深感不安。美国一直进行来自北朝鲜的核威胁等恶意宣传，来打造扼杀活动的名分，可到了现在极其惊恐不安，就执意掀起利用那些逃犯的对朝人权阴谋骚动。3月17号，对朝人权阴谋团体和好几个逃犯按照美国政府的指令汇聚在纽约，演出了重伤我国的鬼把戏。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确凿的证据，揭露美国要连人间渣子都动员起来扩大扼杀活动的阴险诡计。正如几年前被称为脱北者的象征性存在的申东赫所陈述的，他的反北人权证言是迫于美国压力的，结果美国的对朝人权骚动的虚伪性是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。美国是个世界最糟糕的人权蹂躏犯罪国家，因其恶劣的人权状况而早已丧失资格谈论人权。与其为徒劳可笑的行为挥霍金钱，倒不如把它用于改善自己的人权。各位听众，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摘要，题目是《徒劳可笑的行为》。